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六月份开始全新企划的《快乐好心情》，我是好心情主持人啾啾。上周有跟大家预告啾啾新的脸书粉丝专页开张啦，邀请各位朋友们上脸书搜寻 DJ 啾啾空格樊少平，帮我按个赞。我解释一下，啾啾的话上次有跟大家讲是口啾啾，就是小鸟啾啾叫的啾啾。樊少平是我的本名，樊梨花的樊，介绍的绍，平安的平。DJ 啾啾空格樊少平，啾啾需要大家的支持哦。我每周都会在粉丝团上节目预告，还有分享我的生活和音乐给大家。你们也可以上 DJ 啾啾樊少平的粉专上留言点歌哦，我就会在节目上播放你喜爱的歌曲，有没有很吸引人呢？有。好了，我废话就不多说了。今天很特别的是，啾啾来到了淡水外访，一个出外景的概念。为了邀请我们的特别来宾青艺盟青少年表演艺术联盟的团长韩定方和编剧蔡义君，以及我们的行销企划黄系，分享他们新的舞台剧《回》。我们今天要在节目上送出两张的票券哦，大家要专心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定方、义君、黄系，你们好。 Hello， 大家好。 大家好。 你们可以分别跟大家介绍一下自己。 好，大家好，我是青艺盟的团长，我叫做韩定方。 大家好，我是青艺盟团员蔡义君。 嗨，大家好，我是青艺盟的行销黄系。 好的，首先呢，我觉得听众一定会很好奇，青艺盟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团体呢？ 我们青艺盟是一个剧团，我们全名叫做青少年表演艺术联盟。这18年来，我们都是用表演艺术的方式，然后来陪伴台湾的青少年成长。嗯，对，那戏剧啊这些事情就是我们的一个媒介嘛，因为戏剧是一个团队合作的艺术，它也是一个综合的艺术，所以我们都是带着青少年去做创作，然后带他们认识剧场，自己实际的去完成一个戏剧作品的演出。 对， 那希望可以从中学习到沟通啊、创造力啊、解决问题这样重要的能力。 透过青艺盟这个团体，可以让喜欢表演、喜欢艺术工作的青少年可以一起来创作，然后来完成一部剧。 对， 那再来的话，想要了解到花样年华全国青少年戏剧节，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活动？是北中南都有的全国活动吗？ 对，我们因为我们有刚我们讲的那个理念嘛，所以我们其实服务的对象就是台湾青少年，包含就学的青少年，然后跟特殊境遇的青少年。那花样年华全国青少年戏剧节这个，它是一个全国性质的一个戏剧节，那对象就是高中职，你对表演对戏剧有兴趣的同学，然后就是组团来参加。嗯，那我们就是这个戏剧节就是以每一年的暑假会演出19场的原创舞台剧为目标。那前面我们就是会花大概7-8个月的时间来给这些跟我们报名的青少年做半年以上的培训。 哦，所以他来参加就可以培训了吗？ 对，他来参加的话，我们就会有免费的课程，包含剧场的技术、行政啊、表导演啊这一些，甚至我们也会媒合一些专业的老师来给大家做讲座。 对， 然后让他们去认识剧场之外，也可以去有点像是生命图书馆的概念，就是说这个人他来分享他为他喜爱的事情做了什么什么事情，也可以让我们就是青少年的视野变得更加的开阔。 哦，所以大概是每年的几月份会有这个报名的活动？ 我们每一年都是11月份的时候开始报名，同学都是以团队的方式， 对， 就是主要还是各个学校的戏剧社团， 对， 或者是说他可能是对戏剧有兴趣，他就自己也组一个团队也都 OK。 哦， 那11月份的时候开放报名，然后呢12月开始每一个月就会有课程。 Oh， 然后7月的时候就是你要带着你自己创作的舞台剧的作品，然后站上就是舞台上面。那所有的技术、行政、表导演都是我们青艺盟这边当他们的后盾啊，我们教他怎么做，或是我们找老师来教他们这样。 对 对，那7月的演出就会是60分钟的这个 长度，一个小时的演出。 对对对，60分钟的舞台剧。那所有的剧场工作都会是这一些来报名然后训练过的同学他们自己亲手来完成。 哦，我觉得真的非常有意义。所有在听节目的大哥大姐或者年轻的朋友们， 就是只要你身边有高中职的学生，那对戏剧有兴趣的话，青艺盟他们每年的十一月都可以组团一起来报名这一个花样年华全国青少年的戏剧节。 嗯，然后我们的演出也都是免费开放，大家直接进剧场来观赏的。 对， 嗯， 那今年的表演活动已经开跑了吗？ 今年的活动的话的时间都已经出来，都确定了，那就是会从7月3号开始，然后在屏东、彰化，最后是到淡水，然后总共会有19场次的演出。 哦，所以还没有开始，是暑假期间会有这一连串的活动。 对，7月3号到7月28号这个时间。 7月3号到7月28号，在全国都有相关的一个演出的活动。 对对对。 对，所以有兴趣的听众朋友们可以上青艺盟的脸书粉丝团，对，去关注他们最新的活动。那再来我很好奇，就是青艺盟跟定方跟艺君有什么样的连结，你们怎么样加入这个团体的？ 我们其实都是因为参加花样戏剧节。 对 对，然后因为这个戏剧节从2001年开始，它已经到现在每一年举办一届，已经是第18届了。 对， 然后我是参加第5届跟第6届这样，然后艺君 我是15届跟16届、 欸，差了10年呢、欸。 没错， 第5届跟第6届，啊，你参加了第15届 跟第16届， 跟第16届，哎、欸，真的是10年有成呢、欸。 对，所以我刚觉得这个事实有点残酷。 对，所以 我有点，我刚有点迟疑，我不好说。 好，可是我觉得也非常有意义，就是你们两个是你参加完，然后事隔10年之后你参加了，那现在要一起来完成一个作品。 对，因为我自己是觉得参加花样这个东西对我们来说真的是一个很大的启蒙。 对， 就是因为在高中的阶段，其实你对于未来的想象都只是说，哎，我分数可以落在哪一个科系，那好，那我就去考那个科系这样子。可是因为我在参加花样戏剧节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会意识到我自己有我喜欢的东西。 对， 我有我喜欢的那一些路线，就是我可以想，我会想要去尝试的，所以他也帮助了我在选择我的未来，可能我大学想要进入什么科系，或者是我想要做什么这件事情，他会让我的目标有一个很明确的雏形。 对， 所以其实我是高中参加完之后，我大学就又马上加入青艺盟当团员 哦， oh. 然后一路毕业啊，工作什么都在这边，所以我已经就是待在这个团已经就是10年了。我都没有换过别人。 哇塞，又10年了哦。 对，没有错。 那就是很资深的一个团员了。现在定方也是团长。那我刚刚其实觉得你那一连串非常的有教育意义，因为其实我们在高中的时候很用功的在读书，都常常还不知道自己大学未来要选什么科系。但是如果有像青艺盟这样的团体，你对表演艺术有兴趣的，你在高中时期就可以先一起组团去参加，然后有一个戏剧大概的概念，那延伸到之后你大学跟出社会的选择，其实很不容易。那我听说艺君，你是不是还在当大学生？ 对，我现在大一。 对，那你那时候15、16届参加完，一直到现在，有什么样的感觉呢？ 我觉得其实参加这个戏剧节，我觉得给我的东西是我可以开始更去尝试多种的东西，而不是只有就是每天读书然后上课然后为了考试，而是我可以知道说我去考这个试，就是所谓的大学学测这件事情，我是为了我将来要到更好的地方去，然后去做我喜欢做的事情，或者是说更多的故事给别人听，所以我进到这个大学来就读。所以我觉得也是一个开发，一直被开发的状态。 那时候怎么会知道这个比赛，艺术节比赛的资讯？ 因为我们学校是园林高中，然后其实参加花样已经有蛮久的一段历史，然后那时候老师就是跟我还，就是戏剧社的老师跟我还不错，因为我平常也会跟他交流一些想法这样，然后他就想说那有没有机会可以一起来创作一些剧本啊，或者是做一些戏剧上的交流这样。 对， 所以我就来写了一个本这样。 哦，也是写了这个本之后跟戏剧社的同学一起来参加比赛。好，那刚刚就是我们有了解到青艺盟还有花样年华全国青少年戏剧节，接下来我们先来听一首歌曲，是在回这出舞台剧中很多桥段都是配乐，这首歌是张悬的模样。 想要问一下，怎么会选这首歌？是谁选的呢？因为我自己很喜欢这首歌。 哦，真的吗？ 真的。 因为那个时候，这首歌其实对我来说很重要，就是我会把这首歌，然后我可能会把它的歌词写在纸上，然后送给我最亲爱的朋友。 对。 然后其实那时候写这个本的时候，其实有很多夹杂可能对很多人的思念或者什么，所以我觉得这首歌其实也在，就是它其实呈现了我们在很多段关系中其实对别人的珍视跟祝福，所以我把它放进来。 对，所以如果听众朋友跟我们一起去看表演的话，可以在戏剧当中一直不断的听到这一首张悬的模样。我们先来听这首歌曲，广告过后我们要继续来聊这部作品，并且还要问问题送票哦，不要走开。欢迎回到快乐好心情的节目现场，我是好心情主持人啾啾。那今天很开心可以邀请到青艺盟的团长、编剧和行销一起来跟我们介绍他们最新的作品。在上段节目的时候有聊到青艺盟是一个什么样的团体，以及花样年华全国青少年戏剧节的部分。那接着重头戏来了，我想要跟你们聊一聊，就是这个《韶光梦土花样经典重制系列回》这部作品，可以请团长定方先简单介绍一下这部戏。 花样戏剧节从就是已经办了17、18年了嘛，那每一年其实都有累积一些很棒的剧本。 对， 然后这个剧本他们每一年扮演的时候都不会只有他们的同学啊亲友来看，我们也会邀请一些剧场的导演啊、剧评人啊、一些长辈朋友们。那很多剧本都是他们看完都会觉得说，哎，很惊艳于高中生可以创造出这样子的作品，然后也让所有的观众很有共鸣。所以我们就在想说，今年花样戏剧节已经成年之际了， 对， 我们有没有办法再长出新的东西出来，有没有办法让这些优秀的作品不会只停留在他们17岁那年的夏天，它可以被更多人看见，或者是甚至是我们可以能不能够再号召过去18年来参加花样戏剧节的人，他如果在高中的时候他在剧场受到了启蒙，他未来想要继续走剧场相关的，那我们这边也可以变成是一个平台，是他们想要来投入的选项。所以韶光梦土的计划就产生了，我们就是想要每一年重制一部优秀的花样出来的作品。 对， 然后呢，所有里面的工作人员我们也都会来公开甄选，但是都要是你曾经参加过花样，或者是你曾经担任我们团员一起制作过花样的人，然后你可以一起来加入这样子。 哦，所以这是你们第一次的一个售票演出吗？回这一部剧。 其实我们青艺盟在之前也都有推过售票演出，但最近一次大概是2010年的时候。 哦，就是在8年前的时候。 对对对对对。然后就是这一个，就等于是我们暌违8年，然后再做了一个这样子售票演出。那因为票房的收入都会变成是这出戏的制作费，比如说场租啊、道具那些，然后有一部分也会变成是工作人员的费用。 对， 因为我们希望说他进来把这个，他可以变成是他的兴趣结合他谋生的管道， 对， 让这个韶光梦土的计划可以永续的去发展下去。 我们接下来就是想要来了解说，义军当初怎么如何创作这部作品的。 那一年花样的主题是青春觉醒，那我自己是觉得因为青春觉醒好像第一个想到就是我们可能会在课堂或者是高中时代发生的故事，那我自己觉得说就是青春应该是我们跟每不同来到我们生命的人里面一起走过的日子，所以我写了回的这个剧本。那回的这个剧本讲述的其实就是生离死别是我们生命的常态，但是我们永远有一个非常想念的人，然后他们会一直来到我们的回忆里面，那我觉得那也算是另一个形式的重逢吧。 那再来就是剧名的部分，怎么会想要叫回这个字呢？而且不是回家的回，是回家的回旁边还有一个错步，对不对？ 嗯，因为我那时候阴错阳差觉得这个错步好像是走路的走，然后、 哦、你以为那个错步是走路的走的意思？ 对对。然后我想说哦，走回，但是就是原本是要回去，但是一直在回圈，所以就是一个好像是一个人在一个状态里面卡住停滞的感觉，所以叫做回。 就是这部戏里面有很多不同种的感情，对家人、对朋友，或是对你喜欢或喜欢你的人，对的感情。那我们现在邀请一下 青艺盟的行销来跟我们推荐一下这部作品。刚刚定方跟义军是以一个制作的角度来跟大家介绍，那黄系你从宣传的角度，你要怎么样来介绍给你身边的朋友呢？ 大家好，我是黄系。就是其实我们排练到现在已经过了3个月的时间，然后我们也陆陆续续要了很多人来看完整的排练。那其实收到最多的回复，还有包括我自己前几次看，最大的感觉就是好像每一次看你都会在不同的角色身上，他好像我某一个朋友，或说你看到其中两个角色的关系很像你跟你另外一个真实存在在你身旁的人的关系。 对， 所以其实我们都会说它是一个蛮平易近人的故事，因为它并不是一个很奇幻或说很不写实的故事。 对， 它就是就像义军说，这是他一段生命经验转化出来的剧本。 对， 所以其实会跟我们自己每一个人人生中很多片段是很相似的。然后其实我那一天完整排练完，然后我在跟朋友聊天的时候，我就会觉得说，其实你在你眼前上演的是义军写出来的回，但是在你脑海里同时上演是你自己跟回曾经相似的生命故事的重演。对，所以会很希望大家可以，因为我们演出刚好是在端午连假嘛， 对， 大家连假都在家里吃饱饱嘛，吃粽子吃一大堆啊，然后在看电视没事做啊，滑手机啊。然后其实我们演出场地在资兴剧场是在中正纪念堂站的附近，就是对台北的大家也都不会说太遥远， 其实交通还蛮方便的。 对，所以如果说吃粽子吃太多需要走路一下，你就可以跟你的亲朋好友买票一起来看。 我知道了，就因为你们是6月14到6月17，对不对？ 对。 那其实端午连假是从16到18，所以你14、15你可以去看，像那个啾啾，我就是回台南前看首场，所以等一下最后我们还会跟大家讲一下那个节目的资讯。不管你是要南下的朋友或北上的朋友，因为是有4天的演出，所以其实蛮适合看其中一场的。对，那其中刚刚我有听到黄师有讲，就是这是一部义军写的回，可是我们在看的时候都是变成跟自己有关联的回。对，因为其实里面真的讲到很多不同的关系，我觉得你看的时候总是会联想到自己跟另外一个人的一些经验。 那我还可以再说一件事吗？ 可以， 那说两件可以吗？ 好，那我们让你说。 第一件事情是，就是我之前看过一群作家在讨论说怎么样的作品才叫做温柔的作品，然后写出什么样文字的作家才叫做温柔的作家。那他们那天大致上有个结论是，其实如果一个温柔的故事是可以让各种个性各种模样的人都可以在里面找到一个自己处在那个故事里面很舒服的位置，然后就算他被别人知道说我有很多的善跟恶，或说很多元的面向，他也不会觉得被攻击。那我觉得其实回就是这样一个剧本，就是义军其实让大家很惊讶的是，他在17岁的时候，他的眼睛已经可以看得这么广，然后看得这么广之外，他还可以看得这么深。他的大家对他的台词很印象深刻，因为他的台词你总是可以在字里行间里面看到他对这个角色的了解，然后当然还有爱恨情仇，但是另外还有他对这个角色的温柔。因为很多台词对我来说是那种已经事过境迁以后回头来看，然后你就会比过去在经历的时候又更坚强一点，更温柔一点。所以我其实觉得不管你现在就是观众们现在生命状态正处于什么样的状态，你来看这出戏其实都会让你有一个很专注的时间可以去凝视你自己曾经生命里的伤口，或是那些破碎的种种。好，这第一件事。 第一件事那么长啊。 我想一下。 黄系的第二件事。 对，因为我觉得第二件事很重要，是因为我除了是这个团队的形象，就是我是把 我们内部在做的很好很有意的事情让别人知道以外，我也是这个团队的一份子，所以我也很能够看到说，比如说我们说花样戏剧节是一个启蒙，那回是一个让他们能够拥有更成熟的技能或是更成熟经验的场域的话，我们的确在这3个月排练当中看得非常的完整，就是3个月你听起来，说长不长，说短不短，但其实我们每个礼拜都花了3-4天在这里排练，而且这只是演员们的排练。 对， 其他因为舞台剧除了有幕前还有幕后嘛，所以他们在开设计会议的时候，你看到，这群曾经参加过花样的人，他们重新凝聚以后，那个向心力真的是可以让大家这个团队一直往前。然后你也可以看到这些演员在最一开始到我们现在看到完整排练过程中的成长， 对， 包括从他们角色上多了很多很细节的动作，或者是他可以把情绪表现得更细腻，或者说我们甚至像因为我跟定方是比较长时间相处，定方原本是一个非常直率的人，但是怀真就是一个一点点林黛玉，然后有点曲折，然后她的脸上总是没有什么表情的女生。那在这排练过程中，我们就看到定方不断的在接近怀真。她真的，有时候接近到我都很想过去问她说：“你是不是心情不好？”但我又怕我这样问她，就是会让她出角色，然后就 很有打断她情绪。 对，我就很有罪恶感，想说：“哦，好，那还是让她心情不好这样。”所以就是，这出戏其实，角色真的是蛮多元的，就是因为他跨越年龄层也蛮大的，从我们高中大学的时候到你爸爸妈妈那一代，然后甚至他们再老了一点的，然后到往生的，所以我们看到像我们其中有一个演员，他是现在高三毕业学生，然后他挑战就是传统妈妈的角色。 哦，原来他是高三毕业哦。 对， 因为就是上个礼拜啾啾也有去看那个整排，我看不出来他高中毕业， 他会哭，我跟你讲，一个青春少女， 他有上妆，上老妆，对不对？ 对， 代表他诠释得很好。 对，所以，但是我觉得他刚来的时候也还是在摸索这个角色，或者说摸索说，我一个18岁的女生怎么去演一个50岁的妈妈？但其实就是因为像啾啾也有来看过我们的排练，就会知道，其实这些演员们现在的呈现真的是已经蛮成熟的，所以真的是很希望大家一起进到剧场跟我们共度一个端午连假这样。 没错，那个黄戏你2件事情都有说完的对不对？ 对对对 对，因为我觉得一定要让那个我们的行销黄戏讲得完整，然后你刚刚讲我觉得不愧是那个青衣盟的行销，我刚刚听完想要再多买5张票送给我身边的好朋友。 那个说到请要做到。 好，我会再大力的宣传一下这部戏。刚刚讲到其实这部戏讲关于两代的沟通，或是你怀念的人，你的家人，你的爱人，你的朋友，所以其实不管是我们的大哥大姐，你已经当爸爸妈妈了，或是年轻的朋友们，都可以全家人或者跟朋友一起来看这一部戏。接下来呢，我们要收听的歌曲就是莫文蔚的《爱情》。这首歌曲它是用国台语穿插的方式。那广告过后，我们继续来聊，在排练的过程，定方有没有什么样的心情或是情绪？不要走开哦。欢迎回到快乐好心情的节目现场，我是啾啾。我们刚刚在广告前听到的歌曲是莫文蔚的《爱情》。我觉得爱情也不只是男女之间的爱，有很多不同种的感情。我在上个礼拜的排练中，都有看到，不管是夫妻之间的，或者是朋友之间的爱，或者是你爱我但我不爱你，我爱他这一种爱，就有一点点悲伤的，会有一点点遗憾，有一点点心酸的，这些都是爱情，都是感情。好，那接下来我想要问一下定方，主角叫怀真，女主角怀真，这个角色她跟你的个性是不是相差非常多？ 对，她的个性跟她的生长环境什么的全部不一样。 对，那你当初要怎么样带入像怀真比较常常心情不好一个女生这个角色？ 一开始就是先装嘛， 先装，先装，心情不好。 对啊， 所以你常常一来就要先臭着脸，不能大笑，不能像现在这样大笑，对不对？ 对啊，就是先装啊。然后有一次装到就是我一进那个训练场，然后义军就觉得我超奇怪的。 对。 你讲一下 好，义军，你可以分享一下。 那一天是我们其实才刚开始那种演员训练，然后我们是在小剧场那边。 对。 然后他一进来，我就想说，今天这个人为什么就是因为他平常就如果我们在拖地还干嘛，他就会过来说我帮你啊什么的。然后那天他来，然后就自己坐在座位上，然后开始翻自己的东西。然后我想说，是有人得罪你吗？还是怎么样？然后是后来。就是后来去吃饭的时候才知道说他因为他在捷运上在做功课，然后来到这边的时候就有一点心情低落还是什么这样。 哦，就是因为来排练之前想要先进入这个角色，对不对？ 对，因为就是说真的，一开始我真的觉得我跟他蛮远的。 对， 就是因为他是一个很心事重重，然后很多事他不会讲的人。然后也是因为就是怀真的角色背景，让他习惯就是遇到事情就是比较先揪起来，或是他自己先压往内压往内说这样子。但因为跟我就比较不一样， 对， 我 差的天非常的遥远，对不对？ 对，因为可能我从小是在一个很幸福的家庭生长的，所以其实很多事情我会觉得。大家可以好好说，或者我有什么事情，我就是要跟你说，我就是要让你知道啊！我现在不开心，我也要让你知道啊！ 对， 就是、我会是比较就是写信，我都会跟他说我是写信一点的角色。 哦，写信， 写信就是 哦写 流血的血 哦流血的血， 就是比较猛爆一点，然后或者是比较那个会往前冲的那一种。然后因为我是母羊座，就是很多事情我都会直接冲就过去了这样。所以我记得排练初期，我最常被给的笔记就是。你太直接了， 对， 然后或者是你可不可以不要一副都要杀人的脸？因为比如说他叫我演一些就是很在想事情啊，或者是在想说，你走了怎么办的这种时候，我都会不由自主就是你知道那个眼神就会很凶猛， 因为你就想要直接讲出来、啊。 对，因为对我来说就是啊，你卖照啊，那就是我可能会是我的话就会是这样的方式。可是因为怀真是他希望人家不要走，他都不会讲。 对， 可是他可能会做一些别的事情。比如说我把这边布置成你很喜欢的样子，我希望你就会因为这样而常常来。 对， 但我可能不会，我就会说啊，你常来啊，你为什么不来，就是会是这样子。所以这中间其实一开始我有跟蔡义军就是说，我觉得这角色也太弱了吧。 我就说常常想东想西， 他为什么那么弱，有事情直接说就好了啊，这样子。然后可是后来就是会做角色功课，然后去想为什么会这个样子的时候，我觉得我不能讲那种话，我不能去 judge 人家说你为什么那么弱，因为他的生长环境，他遇到的事情就是会让他以这样的方式呈现，所以我就觉得说我不可以这样子对怀真，所以我就会开始去想他为什么会这样，那是不是他的家庭让他别无选择，或是让他很多事情他只能这样，他才可以好好的生存。所以我觉得我自己也可以，我有写一些他内心的想法，就是说我如果不要有太多的期待，或者是我对事情太有希望的话，我就不会因为没有达到期望而受伤，所以就尽量让自己保持无感，就是我可能会写这样的东西，或者是不要去希望，然后也不要去期待这样，然后我也会跟可能一些朋友啊去多聊聊天啊，然后可能在假日的时候我就去，就我朋友的朋友可能他们是开咖啡店，因为怀真是开咖啡店， 哦对， 然后我就会去请我朋友带我去跟他聊天， 对 对，然后或者是因为要做这演出，我会开始去观察别人他讲话的时候是怎么样啊，或者什么，就是让自己保持在比较敏锐的状态。 对，你说去观察一下你身边的人吗？ 对啊，然后或者是我也会开始习惯就是练习有事情不讲，就是所以我跟朋友聊天的时候，我很多事情我就开始不讲。 那你现在有事情不讲吗？ 哦，多的。就是会去练习这种事情，不要说出口，你很在意是你不说出口是什么感觉。 对，就渐渐在生活中跟怀真这个角色都有一点连结。 对啊，试着去处理看看，因为我其实我说真的，我可能到现在我还是觉得有很多事情 还要再努力的东西，但我觉得想到就是去做做看。 这一段期间有没有遇到什么样的瓶颈？你有向义君来询问一下他当时写这部戏的心情吗？ 因为这个戏里面其实就是怀真他的爸爸也是对他的爱不会表达，所以会用一些比较暴烈的方式，比如说去用那个言语的嫌弃啊，就是说怎么样怎么样。可是其实爸爸的言语背后都是很多的期待在后面的， 期待跟关心。 对，但是因为他不知道该怎么说，所以他会说你为什么不酿酿什么的，那 尿尿 那样那样 那样那样 那样那样。对，然后呢，我就会因为我无法理解这种事情，因为我的原生家庭里面，我的父亲是对我非常好的，然后他就像是一个朋友一样，就是很多时候他就会很同理我，所以我就没有办法理解那样的心情，所以我就会去跟义君聊天啊，或是跟黄系聊天啊，然后去了解说，哎，就是每一个爸爸他是什么样子， 对， 就是。爸爸，每一个爸爸他都会有不同的样貌，他有时候可能对你很好，但有时候他对你的爱你没有办法接受，所以我就只能去跟他们去聊天啊，然后去，可是就也蛮感谢他们都会很愿意给我这些资讯，让我可以转化变成是我心里的爸爸的那个对我做过的事情这样。 义君，因为你是编剧，那常常应该也需要给演员们不同的意见，或者是他们会问你当初写的感觉，对不对？ 对 对，那你都怎么样协助他们演戏呢？ 嗯，我觉得应该是我不太会去跟他们讲说你现在这边就是要怎么样，或者是我觉得你怎么样会比较好，而是我去跟他分享一下说我看到的你的这个人的我对于你的感觉，那是不是跟这些角色的之间的关系，然后我对于这个角色的认识是不是有比较接近或者是比较远离的部分，那我会去跟他们说这些，但是我觉得很多时候还是必须要由导演来诠释，因为导演有他就是要怎么讲，导演是这个戏的创作者，就是所有的东西，就是我觉得编剧是你一旦把纸上的故事写完就是结束了，那其他我觉得应该是你要非常感谢导演或者是支持导演的理念，然后去跟他完成这一个演出这样。 好的，谢谢定方跟义君的分享。上周就有去看他们的排练，其实推荐的当下不一定能感受到这出戏的张力，可是上礼拜来看的时候，我完全真的是被剧中的女主角怀真她的情绪所影响，到最后是我看到他心情很不好，我就会觉得很心疼，然后也想到自己的事情，忍不住就是眼泪一直流一直流。定方真的还蛮厉害的， 谢谢啦。 对，就真的很期待。哎，对，这个就是母羊座，对不对？对，然后其实我也很迫不及待下周四晚上的演出，一下就到6月14。那跟大家讲一下演出资讯，是6月14到6月17，下周四到下周日，端午连假前到结束陪伴大家。那地点是在信义好好生活广场的知心剧场。那购票的话，我们是可以上两厅院售票网站系统，对不对？ 对。 那还有什么方式可以购票呢？ 嗯，也可以就是看我们青艺盟的粉丝专页，我们都有购票连结 哦，了解、嗯、所以也可以上青艺盟的粉丝专页或者是两厅院的售票网站系统。 嗯， 好，那今天介绍的就是这一部《韶光梦土花样经典重制系列》的回，我们说要问问题，那就现在来问好了，很简单，就是你们只要到我的粉丝专页叫做 DJ 啾啾空格樊少平，我的自挺贴文，然后留言这部剧的名字，然后就有机会可以获得由青艺盟提供的票券，有两张。对，所以希望大家可以去关注我们的这部戏，然后你们的粉丝专页，然后也赶紧到那个 DJ 啾啾樊少平的粉丝专页的置顶贴文底下留言，这部戏叫做什么？叫做回哦。好，那我们最后呢，我想要再让行销黄系来宣传一下这部作品。 好，那我这边来做个简单的结语，就是像大家刚刚听到，其实 我们青艺盟就是酝酿了8年的能量，投入了现在制作这个回，那也经过很长时间的排练。对，那其实我自己会非常建议大家进剧场来看戏，是因为剧场对我来说就像一个黑盒子，就是它可以帮你凝结当下那个时空，让你非常专注在不管你眼前的戏还是你自己的生命。那也诚如前面说的，就是这部戏其实是就算你的生命的情节跟故事里面不一样，但是你很容易在里面找到你自己的位置，也很容易有共鸣。所以真的非常推荐大家，就是我们现在是一个资讯非常快速非常爆炸的时代，然后我们常常被困在手机那个小框框里面，但是其实我们某一部分也知道，就是其实我们的人生还有生活不是只有在手机里面的。 对， 但因为我们花了很多时间在上面，然后大家生活又有各自的事情，所以其实你往往会把很多你不愿意面对的伤痛就是搁置在那里。但我其实问过义君说他是不是写完这个剧本有被疗愈，但是因为这是跟他生命故事有非常大的连结，对他来说比较像是他的人生会反复的在扮演一次，但是他很希望透过这个故事可以来疗愈大家，或者说大家你可以在里面找到你自己的位置以后，你就可以开始去思考，比如说怎么改善你们关系，或者说可以透过观看这个戏的时间来思念那些你已经见不到了，你已经没办法跟他说到话，你已经他对你来说已经是在远方的人，就是你可以透过这2个小时重新获得跟他的连结，可能跟他和解也跟你自己和解，然后带着这股思念继续在你的生活往前走。 好的，谢谢青艺盟的行销黄系的真心推荐，听完有没有迫不及待的想要买票跟着啾啾一起来看戏呢？只要到两厅院购票系统搜寻韶光梦土花样经典重制系列的回这部作品就可以购票咯。另外如果今天有收听节目的听众们，可以到 DJ 啾啾樊少平的粉专置顶贴文留言这出戏的名称，你就有机会可以获得回这部舞台剧的票券2张哦。在节目的最后，我们要来听舞台剧当中的原创歌曲Unfulfilled 这一首英文歌送给大家。今天很开心可以访问到青艺盟的团长定方、编剧义君和行销黄系，谢谢你们， 谢谢。 我们下周日晚上7点到8点同一时间在空中相会啦。我是啾啾，这里是快乐好心情，拜拜。Bye. to smile, don't cry. Da da da da da da. May I unfulfilled.